虽然我是一株平凡的小草，心中的坚持却从未丢掉，直觉的温度把冰雪融化掉，被你紧紧拥抱，可能转眼就消失找不到，哪怕是挣扎之后的咆哮，红心的向往给我燎原的力量，给我新的希望，血肉凝聚成坚固的城墙，抵挡暴雨风浪，守望宁静的远方， 居然敢扬言打倒蔷薇园长，知不知道我们国军有什么？ 飞机、坦克。 没错，我们有美国送来的飞机、坦克，共匪凭什么和我们打？现在加入国军，正是干大事的时候。共匪，哼，看咱打他个屁滚尿流！ 听他吹牛，我听说。被抓了丁，不仅挨打受骂，还要被长官克扣，上了战场就是送死。 你们两个小子，要不要与本大爷一起建功立业，吃香喝辣呀？ 不了不了，我们这些小人物只配给东家放猪赶牛，哪当得了官啊？ 走。 少东家，这都喊大半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 俺还得赶回去给你家干农活呢，要不又要被东家说了。 就是就是， 俺还一堆活没干呢， 这不是太耽误功夫了吗？ 长官，我去把那两个小兔崽子给抓回来。 哼，两个，两个哪够？ 站住！别跑，臭小子，别跑，别跑！哎， 让你站住，听见没有？看你还往哪儿跑？跑！ 我的腿， 小子还挺能跑，跑得过老子的枪子吗？ 起来，别鬼哭狼嚎，劝你省点力气，死在路上可没人给你收尸。 糟了，国民党抓丁了， 走，回村接着抓，还差好几个人头呢， 走。 得赶紧告诉铁柱和二嘎， 我通知铁柱。呀，快走，别东张西望。 方向是。你儿子呢？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 说，把你儿子藏哪儿了？ 我在这儿。 小子挺贼呀，躲到我家来了。臭小子，等你充了军，有你好受的。儿啊， 你要是把这小兔崽子抓去充军，那谁给咱家放牛啊？ 爹，你就别惦记你的牛了。不抓够数，上方可要罚的。而且抓丁油水更大。 真的？ 我骗你干嘛？ 长官，长官。 转眼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整个村子都死气沉沉的，不知道铁柱被抓去哪里了，现在怎么样？啊！那东西就别要了，挑贵重的。 你小子往哪躲？快过来，把牛车架起来！哎呦，咋走这么急呀？咱家还有好多宝贝没带上呢，你这个败家子，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家当都留给穷棒子了。 哎呦，爹，别闹了，共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。 再不跑， 咱都得掉脑袋啊！ 别动歪脑筋，好好赶车。 好嘞，东家指哪儿我就去哪儿。逃出来了。 三元，三元，三元，你终于醒了。 铁柱，铁柱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做梦吧？ 你不是做梦，咱们跟着解放军回村了。 解放军？ 啊！不要，不要抓我！我不会打仗，不要抓我！嗯， 小兄弟，不要怕，我们是解放军，不是抓丁的国民党。 不抓丁，那你们来这儿干啥？ 干啥？咱们要给穷苦农民分土地。嗯。 实行土地改革，贫苦农民翻身。实行土地改革，贫苦农民翻身。实行土地改革，贫苦农民翻身。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面临的最为深刻的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，而在农民占主体的中国社会里，矛盾的焦点就是如何解决千百年来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问题。 代表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，当然不会触动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，而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，发起土地改革，使耕者有其田。 底层农民对土地的渴望，成为他们踊跃参加人民子弟兵的不竭动力。在东北辽南小村庄里揭幕的两个中国的命运对决，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山友会的命运。心中装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，对战争心生厌恶的山友会，将面临怎样的人生抉择呢？ 空谣言绵长，隔海相望，山川风月同光。我们都曾年少热血轻狂，燃烧生命为同个梦想。闪亮八方用来不曾遗忘，平凡的人却熠熠生光。为何我总是会热泪盈眶，因为血与心心之所向，风雪都同往。